虽然这是一场非常血腥的比赛，但是呢，可以说也是一个传统了。虽然最近西班牙国内禁止这项传统活动的呼声是越来越高，人们出于道德的体会，但是呢，巴塞罗那已经是永远告别了这项运动。不知道马德里的这个斗牛表演什么时候就会被禁止。如果你还对这项传统的运动这种血腥的场面能够接受的话，那么可以去马德里看一下。但是我个人觉得其实这种运动不看也罢，或者说这种运动能够早点禁止也是可以的。与其看血腥场面的斗牛，不如去体会一把奢靡的皇宫之旅。西班牙呢，作为世代沿袭的君主立宪制的国家，自然也少不了富丽堂皇的王宫以及供王室生活起居的一些地方。尽管现在的西班牙王室呢已经被辟为了博物院的一部分，专供游人参观，但是历史残存的昔日风光仍然可以彰显出它的高贵与繁华。要想知道这个耗时30年才完成的意大利风格的皇家宫殿经历了怎样的皇室风云，不如亲自踏进门去看上一看。要想深入的体会欧洲的文艺与浪漫，音乐之都维也纳怎能少得了。奥地利东北部多瑙河畔的维也纳以音乐之都而闻名于世，驻足这个充满跃动音符的城市街头，总能邂逅浪漫的场景，一不小心就容易让人毫无防备地坠入爱河。这和维也纳人天性浪漫如出一辙，这是一个充满灵性的城市，在这里的时时刻刻你都能够感觉到大师们的存在。从踏入这个城市的第一步开始，一个巨大无形的音乐磁场就已经牢牢地吸引住了你。到了维也纳，必然要去的项目自然是金色大厅了。金色大厅也是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演出场地，每年的新年音乐会上，大厅金碧辉煌的装饰和无与伦比的音响效果震撼着全世界的观众。音乐大师海顿、莫扎特、贝多芬、舒伯特、约翰施特劳斯父子的旋律都会在此间萦绕。金色大厅令全世界音乐爱好者神往，如果有机会一定要到现场听一场美妙的音乐会。到了维也纳，我也推荐大家去品一品当地的咖啡，一定要去咖啡馆喝。维也纳的咖啡馆不同于其他的地方，人们一致认为土耳其让咖啡流入了欧洲，但是维也纳人让品尝咖啡变成了文学，变成了艺术，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。维也纳的咖啡馆永远是干净的、温馨的，他们努力保持着一种古老，保持着一种过去的精致生活。 一首歌曲之后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今天呢，我要带领大家深度的畅游欧洲，寻找一条文艺与浪漫的旅行路线。下一站，我们一起去往布拉格。布拉格是捷克共和国的首都和最大的城市，它地处欧洲大陆的中心，横跨福尔瓦纳河两岸。在交通上一向拥有重要的位置，与周边国家的联系也是相当密切的。布拉格还是一座美丽而又古老的山城，市内拥有为数众多的各个历史时期各种建筑风格的建筑，其中特别以巴洛克风格和哥特式更占优势。布拉格建筑给人整体上的感官是建筑顶部的变化非常的丰富多彩，而且色彩极为绚丽夺目，号称欧洲最美城市之一。 布拉格，可以去看一看著名的人骨教堂的庄严与恐怖。十四世纪的黑死病以及十五世纪爆发的约翰·胡斯宗教战争，使得波西米亚的大地生灵涂炭。如何安抚亡灵？虔诚的传教士选择了将他们带到了昆特拉霍拉的圣土安葬。后来呢？富有的家族将这片土地和地皮的教堂一起买下，并突发奇想地聘请了木匠来装饰教堂。木匠对于几何图形有着职业的天赋，这里最不缺的就是人骨，于是他就用人骨来装饰教堂，就有了这著名的人骨教堂。教堂里的天花板、墙壁上尽是人骨串成的装饰品。据统计，这些装饰品大约用掉了一万具尸骨。走进这座教堂，一定会令你肃然起敬，别有一番感想。到了捷克，我也有好的美食推荐给你。这里有又便宜又好吃的烤猪蹄儿，只此一处哦。捷克人呢，擅长烹饪各种肉类食品，当地的烤猪肘其实啊，就是烤猪蹄儿，就是一大特色，几乎每个餐厅都会有这道菜。捷克人非常的诚实，一只烤猪肘呢，差不多就足够两个人饱餐一顿了，而且价格便宜。猪肘烤的是外焦里嫩，肉质鲜美，有的餐厅呢还会提供自家酿制的蘸酱，这样的美味来到布拉格千万不要错过哦。离开捷克，继续深度探寻欧洲，下一站我们去罗马。罗马被称为永恒之城，最早出现于公元前700多年，先是罗马共和国的首都，历时近500年，接着又戴上了罗马帝国的首都的荣冠，又长达500年。中世纪作为教皇国的首都长达11个世纪，后来又成为了意大利王国统一后的王国首都。意大利人发明了冰淇淋，自然也更擅长制作它。如果你愿意，不妨学习一下电影《罗马假日》里奥黛丽·赫本那样，在西班牙台阶旁的冰淇淋店里买上一只当地特有的酸奶冰淇淋，尝一尝意大利的甜蜜滋味。罗马以它悠久的历史和古老的遗迹闻名天下，最著名的历史遗迹当然是斗兽场了。你可以站在那里感受当年万人爆满、呐喊如山的气氛，也可以徜徉在古罗马的街道之上，感受着来自远方古老的一砖一石，迷失在今日与古时交错的时空隧道当中。古老的建筑、坍塌的废墟、残存的廊柱，那么美妙的一场时空之旅。 色的点滴生活，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，驾驶着私家爱车，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。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， 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记忆，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，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，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，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，主张你的个性路径。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，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，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 深度畅游欧洲，感受文艺与浪漫。下一站，我们去往威尼斯。威尼斯在意大利的东北部，是亚得里亚海威尼斯湾西北岸最重要的港口，由118个小岛组成，并且以177条水道、401座桥梁连接成一体。以州相通，有水上都市、白岛之城、桥城之称。由于这里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，曾经是意大利重要的商业贸易的中心，历史上呢，曾经有许多种文明在这里接触交融，成为了不同文化的融合中心，也形成了现在多元现象和多种文艺的风貌。来到威尼斯，你要出门必须乘坐的就是贡多拉，慢慢的在水上悠悠的徜徉。这种轻盈纤细、造型别致的小舟，一直是居住在泻湖上的威尼斯人的代步工具。而如今呢，这些小船载着游客穿行于水道之间，领略威尼斯的美景。在波光潋滟中，乘着这片片小舟，伴随着船夫们悠扬的意大利民歌曲调，是如此的享受，如此的美好，让人忘记了时间的存在。当然了，到了威尼斯不仅仅是有这种幽静的浪漫，也可以感受一下文艺的狂欢节。狂欢节呢，也是威尼斯最具代表性的节日之一，每年的二月中旬到三月上旬，威尼斯人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们会戴上华丽丽的面具，一起参加这一场盛大的舞会。威尼斯狂欢节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精致而华丽的面具，面具背后的一切都是未知的，同样也是充满美好想象的。在温婉的水城上戴上面具，期待一场不期而遇的爱情，又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啊。 曾欣喜过，也曾寂寞的忧伤过；曾憧憬过，也孤单的迷茫过。夜色再次来临，音乐已经响起，让心事在这里停留，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，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，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。 As the life's healthy oxygen， 减少尾气，我为城市健康代言。锁定你的行车